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六章，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，第四十六集。 终于夺得了魁地奇杯，哈利的兴奋劲儿至少维持了一个星期，连天气都像是在庆祝。临近六月，白天变得晴朗无云，热烘烘的，让人只想带上几品脱冰镇南瓜汁溜达到场地上，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也许可以随意玩上几局高布什，或者看着巨乌贼在湖面上梦幻般的游动。可是不行，考试临头，学生们不能在外面逍遥，而不得不待在城堡里，逼着自己的大脑集中思想，任凭窗外飘来阵阵诱人的夏风。连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都在用功了，他们要参加 OWL 普通巫师等级考试，珀西准备通过 NEWT 中级巫师考试，这是霍格沃茨提供的最高学历。珀西想进魔法部，所以需要成绩优异，他越来越神经质了，不管是谁在晚上打扰了公共休息室的安静，他都会给予很重的惩罚。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比珀西更紧张，那就是赫敏。哈利和罗恩已经不再问他怎么能同时上好几堂课，可是看到他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考试时间表，他们又忍不住了。这张表的第一栏上列着，星期一九点算术占卜，九点变形，午餐，一点魔咒，一点古代如尼文。 赫敏， 罗恩小心地问，因为这些天赫敏被打搅时很容易发怒。 你确定这些时间都抄对了吗？ 什么？ 赫敏尖声说，抓起时间表来仔细检查。 没错，当然对了。 我是否有必要问一句，你怎么能同时坐在两个考场里？ 哈利说。 没有。 赫敏干脆地说。 你们有谁看见我的数字学和语法学了？ 哦，对了，我借去了，睡觉前翻翻。 罗恩说，但声音憋在嗓子眼里。赫敏开始把桌子上那一堆堆羊皮纸挪来挪去，寻找那本书。这时窗口一阵响动，海德威拍着翅膀飞进来，嘴里紧衔着一张便条。 是海格的， 哈利说着扯开了便条。 巴克比克的上诉定在六号， 正是我们考完试那天。 赫敏说，他仍在到处找他的算术占卜课本。 他们要到这儿来。 哈利继续看信。 魔法部的人和一名行刑官。 赫敏惊愕地抬起头。 他们要带行刑官来听取上诉，怎么听着像已经做出了判决啊？ 是啊。 哈利沉吟着说。 不行， 罗恩吼了起来，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为他查资料，他们不能置若罔闻。 但是哈利有一种可怕的预感，觉得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已经接受了马尔福先生的决定。自从格兰芬多在魁地奇决赛中获胜之后，德拉科明显收敛了不少，但这几天他似乎又恢复了一些往日的嚣张。从刮到哈利耳朵里的冷嘲热讽看，马尔福确信巴克比克将被处决，而且他好像还为自己促成了此事而洋洋得意呢。这种时候，哈利竭力克制住情绪，才没有像赫敏那样打马尔福的耳光。最糟糕的是他们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机会去见海格，因为严格的新保安措施还没有撤销，哈利不敢从独眼女巫雕像下面取回他的隐形衣。考试周开始了，城堡里寂静异常。星期一吃午饭的时候，三年级学生从变形课考场出来，一个个精神萎顿，面色苍白，一边比较着成绩，一边抱怨考题太难。有道题叫他们把茶壶变成乌龟，赫敏大惊小怪地说他变出的乌龟看上去像海龟，把人气得够呛，因为在别人看来这是根本不用担心的。 我变出的乌龟尾巴还是虎嘴的样子，多可怕啊！乌龟该不该吐蒸汽啊？我变出的乌龟壳子上还有柳树花纹，你说会不会扣分啊？ 然后 大家匆匆吃完午饭，马上又回到楼上去考魔咒。赫敏说中了，弗利维教授果然考了快乐咒。哈利由于紧张，动作有点过，跟他搭档的罗恩爆发出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大笑，最后只好被带到一间安静的屋子里，待了一小时才能去完成他自己的咒语。晚饭后，学生们又赶着回到公共休息室，不是去休息，而是开始复习保护神奇动物、魔药和天文学。第二天上午，海格主持保护神奇动物的考试，他显得心事重重，心思好像根本不在考场上。他给学生准备了一大桶新鲜的弗洛伯毛虫，说要想通过考试，必须保证自己的弗洛伯毛虫一小时后还活着。弗洛伯毛虫在放任自由的情况下活得最好，所以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容易的考试，也使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有很多机会和海格说话。 比克有点抑郁， 海格对他们说，身子弯得低低的，假装在检查哈利的弗洛伯毛虫是否还活着。 关得太久了，不过后天就知道了。师姐师兄， 下午考魔药，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。哈利无论如何也没法使他的迷乱药变稠。斯内普带着一脸的快意在旁边看着，走开之前在笔记簿上记了点什么，看上去很像是个灵丹。半夜里考了天文学，在最高的塔楼顶上。魔法史是星期三上午考，哈利把弗洛林·福斯科对他讲过的中世纪搜捕女巫的那些事情统统写了上去，一边渴望在这闷热的考场上能有一份福斯科的巧克力坚果冰淇淋。星期三下午是草药学考试，在温室里被大太阳烤着，回到公共休息室时脖子后面都晒伤了。大家都向往着明天的这个时候，到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星期四上午是倒数第二场考试，黑魔法防御术。卢平教授出了他们有生以来考过的最不同寻常的试题，是一种类似于障碍赛的户外考试，必须趟过一片有格林迪洛的深水塘，穿过一系列满是红帽子的坑洞，咕叽咕叽地走过沼泽地，不能理会一头辛克庞克发出的误导，然后还要爬进一个旧箱子，跟一个新的伯格特搏斗。 很好，哈利。 哈利从箱子里爬出来时，卢平笑眯眯地说： 满分。 哈利兴奋地红了脸，留下来看罗恩和赫敏考试。罗恩一开始很顺利，可是碰到辛克庞克就不行了，被带到齐腰深的沼泽里陷了进去。赫敏前面几项都做得无懈可击，到藏有伯格特的箱子时，他进去才一分钟就尖叫着冲了出来。 赫敏？ 卢平吃惊地问， 怎么回事？ 麦格教授。 赫敏指着箱子气喘吁吁地说， 他说我所有的考试都不及格。 赫敏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，当他终于恢复镇定之后，三人一起走回城堡。罗恩还有点想拿赫敏的伯格特开玩笑，但台阶顶上的情况使他们避免了一场争吵。